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邵雨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时间下午2点整。 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任台北办事处长包道格今天现身高雄市议会，他告诉媒体这是第一次来议会，是要拜访高雄市长韩国瑜，聊聊美台中以及经济话题。媒体追问，来谈总统选举吗？包道格说，这是台湾人民的问题，他谈这个很不礼貌。包道格目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负责亚洲计划募款，也是亚洲基金会的理事。今天上午，他由中研院院士朱云汉陪同现身高雄市议会旁听席，旁听韩国瑜总质询的情况。中午与市长韩国瑜还有议长许坤元午餐会。报道格坐在旁听席观看韩国瑜被询状况时十分低调，强调是以个人身份拜访，而且谨慎避谈2020大选。他说他是美国人，不是台湾人，总统人选是台湾人民的问题，他不好回答。不过他认为韩国瑜是个有趣的人，他有好多问题想与韩国瑜讨论，包括了两岸、经贸、社会、中美台议题，总之就是两个光头在一起。议会质询时间结束，韩国瑜、许坤元转往议会后方的招待所准备便餐招待包道格。韩国瑜一见包道格立刻上前握手。高雄市政府指出，两人见面不会对外开放。国民党决定派五人小组向各总统拟参选人征询意愿，但是传闻五人小组有人挺郭黑韩。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说，希望五人小组超然公正，如果来问他，他也会说 Yes, I do。 如果不来问又有特定支持的参选人，他也没意见，他一切都是被动。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到市议会专案报告，主题包含了东区还有天母商圈的振兴计划，但是市议员侯汉廷还有张思刚抓包，市府简报标题写了天母，结果内容只字未提。一开始说他亲自看过报告的柯文哲也哑口无言。柯文哲今天报告时，侯汉廷问，报告之前看过简报吗？柯文哲回答，亲自看过，哪边有问题吗？侯汉廷质疑，报告主题天母，结果内文完全没有天母或者是中山北路，而且报告内容东拼西凑，复制贴上，跟市府好几篇新闻稿几乎一样。张思刚也说，整篇报告洋洋洒洒这么多题目，结果天母一个字都没有，这是存心漏掉还是作业疏失？送了一份报告却牛头不对马嘴。柯文哲哑口无言，只呆立台上不知所措。台塑六轻上个月气爆，周遭农渔业污染房舍毁损，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受害的员林县麦寮乡民认为六轻诚意不足，双方协商谈不拢。今天又有将近40位受害农渔民带着死鸭、死鱼还有文蛤，到员林县离岛市基础工业区服务中心抗议，要求中央监督机关醒一醒，不要再放任六轻无视地方诉求。受灾最严重的海丰村村长说，气爆至今50天，台塑当初承诺从宽从速处理，但到现在依旧不闻不问。连日降雨，受灾住宅外面下大雨，里头下小雨。麦寮乡长蔡长坤说，台塑想要花钱了事，但是乡公所根本不接受8000万协调，希望中央站出来为地方发声，别让麦寮乡民一直受台塑欺压。 台塑麦寮管理部副总经理陈文阳指出，有些休耕废园闲置余温，近期必须审查剔除。至于赔偿金额，已经和麦寮乡以及台西乡各代表协调签好了协议书。麦寮乡赔偿上限8000万，台西乡6000万。近期审查完毕，就会提拨赔偿金给乡公所，方放给受灾乡民。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点，来到10334点，成交金额91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76点，2119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点，204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4点，涨幅1.21%，288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81点，涨幅2.07%，8958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105点，2724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9点，最新价位3160点。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嘉义以南地区、新竹苗栗地区以及其他各地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一段历史的抉择，五位桌游设计师的生存战争，哈奇谷文化艺术团成军15年代表作《1895火烧庄》最终抉择，从2019召唤1895，一场不会赢的战争为什么要打？面对必然的结果，你如何做出不悔的选择？6月8号、9号，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售票系统，《1895火烧庄》最终抉择。 毕淑敬第6张全新专辑《Be Better》，内附28页写真册，2张天使小卡，5月31日老鹰制作，福茂限量发行，售完即绝版。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廖文强。 敢活的怎么会害怕失去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振り返るといつも君が笑ってくれた。しすぎて目を閉じても浮かんでくるよ。涙に変わってく。君だけを信じて。Thank you. つむいたまま雨のようにそっと変わらないよあの日君と出会った日から涙に変わった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呢，一开始为你送的歌曲是来自于藤井玉米的这首 True Love， 同时呢，它也是日剧《爱情白皮书》的主题曲。为什么会有日剧主题曲作为出发呢？因为今天这个小时要给你的是平成世代。 哦， 有个调查就是平成世代日剧收视率前十名到底是谁？ 啊、 你知道，纵横的刚刚说几年，30年。 对，1989年1月8号名人继位开始使用平成，一直到今年的2019年4月30号结束。 三十年间的日剧收视到底前十名是谁呢？ 哦、 第十名就是刚刚说到了1993年的日剧《爱情白皮书》 哦， 收视率27%。 台湾也有翻拍嘛，对不对？然后最近又再翻拍， 对对对对对、哦、对对对。然后呢，第九名是现在这首歌曲《 No More Cry》是哪一首哪一部啊？ 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是谁？ 已经很近了、欸， 一群人在奔跑。我记得那个画面是他们在奔跑，我不太确定我记忆有没有误。脑筋动一动。 気づかずに涙流したり、机の落書きの中に輝いた夢のかけら、一人胸に隠したり、そんな。 No More Cry， 然后呢，它搭配的日剧是在2005年的日剧，女主角是重间游纪惠，男主角可能蛮多的，可是印象深刻的可能是龟梨和也。 我还是猜不出来哎，重间游纪惠是那个 头发很直很长， 眼睛大大的， 对，然后小小只的。 什么、啊？ 然后龟梨和也可能有点坏坏的，穿着学生的制服。 什么？他竟然可以达到第九名？ 嗯，而且他不止拍，他就是有系列作，这个还是第二季这样。 嗯。 他要带领这些孩子们。 孩子。 龟梨和也是孩子。 孩子。麻辣鲜师。 那你说陆小曼那个潘玮柏那个 青春正味的一起努力吧， 是极道先师二、 哦啊、我不知道极道先师二在日本有这么红、欸、 其实我也吓到他会到第九名、欸 啊、因为在台湾没有掀起太大波澜、啊、 可是中间有机会那个印象很深刻，他是不是穿的那种红色的运动服，然后你完全不记得了。 如果是暴乳装我就记得， 所以如果有比较男性深夜在看的动作片是极道先师系列，你就会记得就对了。 哦，应该吧。 十年间的平成日剧收视调查刚好差不多前十名，五名是2000年后的，五名是2000年前的，算是蛮平均的。 那没有两千，没有2010年后的哦。 2010后有， 近代都没有吗？ 只有一部，哈，待会会说到。而且因为它已经太近代了，近代开始那个日剧跟歌曲的搭配有变化，就这几年有些日剧是走。已经没有这种歌，就是它只有曲，就让你印象深刻曲，但是没有人唱，这样就是配、 只有音乐， 对， 配 乐的感觉。 权力的游戏， 那怎么哼啊？那是蛮难哼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真冬の空の下に編みかけ。ていた手袋と洗いかけの洗濯物シャボンの泡が揺れていた君の香りが揺れてた絶え間なく降り注ぐこの雪のように君を愛せばよかった窓に降り注ぐこの雪のように二人の愛は流れた何かを 歌曲呢是来自于财经和夫，来自于郁金香乐团的这一首叫做《仙人掌之花》，日剧收视来到了排行榜第八名。这部日剧就是由江口洋介再加上了酒井法子的《一个屋檐下》。 哇哦！ 1993年日剧，你有在 follow 吗？让我们挑第七名，可能跟我们年纪相仿的会比较印象深刻。 嗯。一个屋檐下，我记得以前中视有买版权有播，然后是在反正晚上，我记得我有看过 深夜的时候。 对对。GTO 反町隆史。 天哪，斯巴拉西。噔 噔噔噔。所以他们的就是收视的长红剧，就是那种校园剧，《麻辣鲜师》《极道鲜师》。 而且老师感觉到现在好像还是蛮瘦。最近还有什么老师的电影？也是，就是校园剧还是很多。 辛巴先生，辛巴先生， 那个太久了。好久没有听樊 锦 龙 是 唱歌了。麻辣教师 GTO 1998年的日剧。 青春。 我其实忘记麻辣教师 GTO 啊， 鬼冢英吉的结局是什么啊？ 我是骑着重机离开这样子哦。 我完全想不起来漫画结局耶。 啊，我刚刚说的是漫画结局吗？ 还是你说是日剧的结局？ 我觉得好像是漫画结局。 2019全新大碟，虐心推荐，慢冷

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为你送上有个调查，调查了日本平成期间的日剧收视前十名到底是谁呢？这个歌曲跟这个日剧到现在还是印象深刻。 啦啦啦 ，Love Song。 久保田利生就是日剧《长假》的主题曲。那这个《长假》呢，是调查这个收视率排行榜第五名。啊，你们觉得中间有点奇怪？第十名《爱情白皮书》，第九名《极道先生二》，第八名《一个屋檐下》，第七名《麻辣就是 GTO》，怎么跳到第五名《长假》呢？ 第六名呢？ 第六名就是我们说唯一2010后的日剧，然后它没有主题曲， 没有主题曲， 还要跟你下跪 哦，半泽直树啊， 没有错 哦， 2013年的日剧也是2010后唯一一部有进榜的半泽直树。嗯， 我真的想不起来那个音乐， 是不是就好像有一些很沉重的音乐出来之后，就跟女生旁白说半泽直树他就是韩韩韩 韩白盖西。 然后呢，第五名就是我们刚刚播的《长假》，第四名呢是《Good Luck》木村拓哉跟柴崎幸的， 好看。 但这部日剧的主题曲我找不到 啊， 完完全全的找不到，所以我们要直接跳到了第三名。 前面未看贤才，未听贤才，应该有《东京爱情故事》吧？ 嗯， 没有吗？ 第三名木村拓哉，再加上了松隆子的《恋爱时代》。髪をほどいた君の仕草 水晶苹果1997年恋爱时代，当时收视率达到了30.8%。 30.8%这概念太可怕了啦！这也只有过去这种时代才有这种收视率，现在 真的现在是不可能的， 对啊。 半泽直树也破不了30%， 对啊。而且前五名就有两部木村拓哉是哪里口的？ 前五名目前到已经三部了，第五名强架是他 ，Good Luck 也是他，现在恋爱世代也是他。 前五名三部木村拓哉哪里口的？ 你觉得第二名还会有木村拓哉吗？ 你这样问就是有可能啊。 你听听看这个歌， 是 Beautiful Life 吗 ？Yes， 是他 拿起剪刀。 哎呀，你下机，哎呀，你下机。非常印象深刻。 美丽人生2000年的日剧，木村拓哉跟长盘贵子的合作，收视率比刚刚30%更夸张，达到了32.3%。日剧的主题曲来自于 Beast， 今晚在看得见月亮的山丘上。好可怕哦！从第五名到现在第二名的《美丽人生》，每一部女生都不一样，但男主角都一模模一样样，就是 吉木拉 木村先生。你以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尾田荣一郎的家里吗？你要有这个等级才可以。 这样听下来，就是木村拓哉好强哦！ 他真的就是平成王哎，他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到底平成日剧收视调查30年间第一名最高最高最高最高的日剧，你有猜到 ？Number One 是哪一部了吗？ 口气 ，Hero。这部真的太经典了啦！ 很可怕，第一名日剧飙上的收视率有到了34.3%，不得了。 这一部就算我经过好几次家里面的断舍离，我还是把他的 DVD 给留了下来。 你有买他的 DVD 哦？ 然后卡迪亚就是有时候在家看到说这个，然后就觉得很不解，为什么要留下来？我说这是 Hero， 你没有看过吗？就是你没有看过，你要再看一次，我愿意再陪你看一次，看几次我都愿意。 他要看吗？ 我们家没有 DVD 机。 而且你光是听这个配乐，你就可以感受到里面那走路的走位。 对啊。哦，现在是那个叫做阿布宽的时候。 你好像是一个棒球的播报员哦。大家，现在各位镜头转向了哪边？ 现在他们手牵手就一起走到那个后面，又来了，噔噔噔噔。真的太经典了， 而且为什么听这些不这句话已经重复讲很多次了，但听这些老歌就觉得心情很好， 因为这是我们成长的过去嘛， 觉得非常的快乐。恭喜第一名就是 Hero。 对，二十几岁的人听这一集没共鸣啊，你们到底在兴奋什么？ 这些好剧你不能错过。 OK。追完了一些《我们与恶》啊，一些经典的台剧，你也可以回过头看看这些经典日剧的。 而且 Hero 在这其中最特别的一点在于，他跟其他榜上的也许吉道先生讲的跟爱情相较之下比较无关， 嗯， 可是 Hero 的爱情是那种要触 若有似无， 要碰要点不点的那一种，他。其实本质上不是一部爱情电影，不是一部爱情戏剧。 它的元素真的低到个不行啊！ 没错，然后就是光靠就是很纯的那个侦探的解案的解谜的过程当中，很着迷耶，真的很厉害。 Keep it a secret. 在青春的末日，孤单的灵魂将循着歌声找到爱的价值。 如果你说爱我，如果你看 心中的 Fairyland， 面对自己的 Reality。 FIR 飞儿乐团全新大碟《末日青春补完计划》第三部深情推荐曲《如果你说爱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亲爱的，放假了想去哪里玩呢？ 快带我去宜兰玩！现在只要周日到周四入住春游专案的旅宿店家，每晚补助500元。另外，凭住宿凭证到县内观光工厂、休闲农场、博物馆与温泉产业等配合商家，还可再折抵消费500元哦。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去订房， 名额有限，快去宜兰接头哦！ 活动详情请上网搜寻宜兰春游补助专区。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接受交通部观光局补助。 那些美丽与哀愁，经历苦痛后的彻悟与淡然，都将泪水化作甘甜，以音乐向你倾诉。 TL 张天麟全创作钢琴演奏 EP Four Pieces 5月5日正式发行。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下的月亮像是在微笑，嘴角弯弯，闭上眼说一声晚安，让梦飞翔。星星在闪烁，忽明忽暗，隐藏着什么样的渴望？一颗心总是躁动着，你一直守护着我。我知道生命总有它自己的流转，却无法轻易释怀接受你的不在。你的爱一直在我心里不曾离开，我却来不及好好说声再见。所以穿过那座山，越过那海洋，追寻你的目光，在某个地方一定藏着你最深刻的愿望。我眺望着远方，心炙热怕烫，回到最初让我代替你飞翔。1000个夜晚，多少期盼，1000个晚安，把星星点亮。 星星在闪烁，忽明忽暗，隐藏着什么样的渴望？一颗心总是躁动着，无处能安放。我知道生命总有它自己的流转，却无法轻易释怀，接受你的不在。你的爱永远在我心里，不会离开。我多希望能和你好好道别。我要穿过那座山，越过那海洋，追寻你的目光。在某个地方，一定藏着你最深刻的愿望。我眺望着远方，心炙热发烫，回到最初，让我代替你飞翔。一千个夜晚，多少期盼，一千个晚安，把星星点亮。哦哦哦，在某个地方，一定藏着你最深刻的愿望。我眺望着远方，心豁然开朗，回到最初，让我张开手飞翔。一千个夜晚，多少期盼，一千个晚安，把星星点亮。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在先为你送上邵雨薇的这一首年度最佳新人。 不管世界有多大，我只想要再有你的地方。生病，这种病就叫做我非常想你。有了你，我的生命就像永远演不完的戏剧。我想跟你去旅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 Hello everyone, I am Vanessa. I am going to be in the first grade this year. I like playing violin on stage. I hope that more people will love my performance in the new semester. Hello, 我是 Vanessa 妈妈。透过线上线下的学习方式，短短半年，发现 Vanessa 的理解能力、口语表达更有自信。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积极改变的勇气，这次决定干脆放手。全新单曲《干脆放手》，各大数位平台全面上架。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时间下午3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群众6月1号将在凯达格兰大道誓师，申请路权单位来自妙天禅师旗下组织。韩国瑜今天证实妙天是其中之一。韩国瑜强调，发起团体好几十个，包括了宗教团体、企业界以及社团，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希望办场后援大会，他也决定参加，就是如此。支持他的人这段时间一直希望跟他见见面，听听他讲话，表述自己的理念和想法。国民党总统初选竞争白热化，高雄市长韩国瑜6月1号北上出席第一场大型造势活动。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认为大造势劳民伤财。国民党总统初选7月5号到15号以一次全民调决胜负，大约只剩1个月。朱立伦今天到基隆市参访观光工厂时说，韩国瑜大造势劳民伤财，现在只是党内初选，大家党内同志实在不需如此，应该在政策上比较，在基层拜访中看谁能够真正解决台湾问题。民进党中执会后天再次讨论总统初选日程，蔡英文阵营主张修正党内民调办法，赖清德今天指出他对中执会没有放弃希望，希望中执会不要强行通过，不妨仔细考虑他提出来的策略。赖清德强调，参选不是为了个人，是希望党在困顿的时候能有赢得国人支持的机会。他不希望初选办法已经公告登记超过2个月，现在再来更改选举办法。即便真的如此，他不会脱党参选，也不会采取法律途径。原因很简单，如果中执会罔顾民进党的初选办法更改规则，已经伤害了民进党，在党受到重伤害的情况下，我爱这个党不可能再给党一级。中执会后天排定讨论总统初选选务日程，以及上周三中执会没有处理24位中执委联署的3项提案，包括修正党内民调办法、总统初选民调、加户手机电话各半、采对比民调、对手为韩国瑜及柯文哲。6月10号到14号民调，如果蔡英文、赖清德协调没有结果，中执会决议时占人数优势的挺鹰派就占上风。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发起罢工投票，5月13号至今，长荣分会已经90%以上，超过3000人投票，工会也对取得罢工权乐观其成。另外，工会与长荣航空后天重启劳资协商，工会呼吁公司正视他们的诉求。工会认为，超过3000人投票，可见公司诚意不够，以致劳资隔阂难以拉近，很难感受到公司解决的诚意。希望29号公司能够正视超过3000名空服员的集体意志，诚实面对工会提出8项诉求解决方案。 长荣空服员提出的八项诉求包含了日资费提高到每小时150元，部分航线改过夜班，开放劳工参与公司治理与人评会奖惩，国定假日双倍薪，航班派遣外籍组员不超过2人，工会干部会务假，变更劳动条件应事先与工会协商。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得益于稍早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曾经出现缓和，中国四月进口的美国大豆175万吨，比三月的151万吨上升了15.9%。不过，中国已经大增了巴西大豆进口，四月采购量为579万吨，比三月的279万吨高出1倍以上，希望降低美国大豆依赖。美国为中国大豆第二大供应国，中美去年12月1号同意贸易战暂时停火后，大豆进口一度暂时恢复，中国大约购买了1400万吨的美国大豆。不过双方贸易关系本月稍早陷入僵局，本月预期采购的600万吨大豆可能生变。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65点，来到2118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点，204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6点，288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90点，89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5点，2730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点，3166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点，指数10334点，成交金额918亿。对流云发展旺盛，苗栗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下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理财是花小钱赚大钱，生活是花小钱赚悠闲。我是夏云芬，清洁家事我选择全球清洁设备第一品牌德国凯驰，不但能维持居家清洁，还能赢回闲暇时间的主导权，把清洁交给凯驰，把轻松留给自己。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卡恰 今年夏天好听度好感度粘着度最高的年度最佳新人邵雨薇， 年度最佳新人就是我和你， 旺福小明量身打造邵雨薇冠军大碟，维语洗脑推荐年度最佳新人， 人在一起 宽宏音乐。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 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But it's real. 听出我愿意的感觉在里面吗？ 完全没有。 连马连的这首 Still Here， 我们还在这边继续陪伴着你，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坊。 心中的日月这个版本呢，来自于中小姐。说到太阳，之前不是有那个吗？那个景象叫什么啊？悬日吗？就那种一条道路的最后有个大太阳，就在那个路正中央这样降下来。在台北那时候，好像很多人要去拍，你有去拍吗？那个画面真的很美，就像日本也有一条那种很像通往神社的大道，你可能要爬那种阶梯上去。那大道为什么红呢？我记得好像是跟阿拉西他们去拍的广告什么有关，所以那条就变得很有名。那的确就是你挑对时机，你就是坐在往那个神社的路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太阳，就是哇，这样好像沉到远方的海底当中。所以它也不是常可以看到，然后那也不是 always 开放的，就是你还是要看日期。所以你就觉得每个人那个照片，你知道看太阳就很漂亮，但是有人把那个镜头一反过来一看，你知道那个大道上面全部都是人头，就每一个阶梯都坐满了全部的人头，路上都挤满了人，根本就是丧尸大道，非常的可怕。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应该要多拍一些 IG 的景点，但是 反过来 让我们就是可以灭灭火，不要再拍那些很 美 的梦幻的。 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唯有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只想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哦， 哒哒哒哒。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再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试炼，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只想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 女生呢，他们是 Robin and Candy， 他们的版本《思念是一种病》。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有两人。 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说到了网红王美IG 热门打卡地点，现在已经很多时候你到了一个地方、就直接搜寻那个地名然后景点，就看看大家去哪就 follow 去的地方， 根本不需要旅游书了呀。 前一阵子呢，就是以前青春连连版主小变态他去日本玩、然后他就是去了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那个景点真的是每个人的在里面照片真的是美到让我神往，就是我就觉得他那个展期好像蛮长的，我就是想说， 所以我10月去得到吗？ 你应该要看一下他的展期，因为我觉得那个展感觉很值得去，那个叫什么 Team Lab 不过就拍拍照了，这是什么值得的？ 但我觉得现场他应该是设计了很多的灯光的效果，打来打去那个感觉会很美。 我来给你看一个我之前拍的。 我想你是爱我的。 你那个后面不是肌肤之钥还是什么设计的场景吗？ 你怎么知道？ 你拐我不知道，你想拿那个来比那个，你那个就是美妆搭的一个棚。 我觉得看起来差不多啊。 我觉得不一样吧。 我觉得看起来真的差不多，真的是差不多。 你那个灯泡只有白跟蓝欸。 对啊。所以你再多加几个灯就有了，不是吗？ 就是那个细节。 我觉得很没必要欸。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在你的手。 钟伟， 钟伟都笑了。 他哭吧， 笑 了。他刚刚是在哭吧？ 他刚刚说 Team Lab 笑了。 谁会唱空白格那边笑？ 天哪，我不知道我们节目有邀请到杨钟伟要现场演唱欸。你不要这样笑我们广播女生好不好？他曾经爱着你，深深的爱着你，你知道吗？ 他知道吧？我觉得 真的、他知道。 都到星光大道现场了， 他不记得 了。是你啊！ 他在感叹说：“早知道一开始报名不要用假的身份证。” 根本就有人忘了这件事情了。你现在讲，应该很多人想说什么什么什么？他有发生过什么事吗？这样 没有，人都是容易遗忘的。有些人，北境永不遗忘。 杨宗纬版本的空白格。但是有时候呢，你在搜寻那个打卡热门景点的时候，因为现在太多人都会分享那个圣地，然后就是如果他是有个固定的另外一半，或者有一群闺蜜，他们就是他就会好好经营他那个粉丝专页，他那个格式都会打得很像，就你搜就是非常容易就是搜到他去每个地方这样。但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滤镜有点调太过分，就你那个颜色不存在在现实世界当中，就是现实社会根本没有那个颜色，很离谱。但用一些独角兽的滤镜吧，独角兽蓝，独角兽的粉，然后那些都，就你骗我没看过台湾吊桥是不是？ 但可能很多外国人会被骗过去啊，就像纽西兰瓦纳卡。 哦，你说 有一棵树叫做 That Wanaka Tree。它生在湖的中间， 它是在湖的中间没错啊，你去它不是也在湖中间？ 它是在湖的中间没错 啊， 只是在网路上面 Instagram 那些打卡，哇，那个星空啊，那个月亮啊， 那个夕阳啊，那个日出啊，那个水面上倒映的洁净的那个倒影啊，那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棵树呢。到了现场， 你是不是想朗诵那个什么枯藤老树昏鸦？ 我一边走，因为那其实那一条路就是沿着那个湖要走蛮久的，然后那天风又很大，嗯，所以我其实很害怕，就是卡起来会着凉或是干嘛，嗯，然后就对我就一直在朗诵的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哎，但我必须要说，美国的那个羚羊谷，就以前早期那个 window 画面会出现 那个， 那个 真的美，是不是？ 那个你在现场看，差不多就是那样。 只是拍可能反而拍不出来的那个。 拍也会，可是拍是已经是到导游他在每个点知道怎么拿，或是从那个洞往上拍，会有个最佳的角度，就是他可以瞬间抓到。但你肉眼看也是蛮震撼的。哦，这个鱼的版本是来自娃娃魏如萱。 在 Call Me Maybe 中找到爱，在 I Really Like You 中学会爱。现在国民甜心卡莉蕾要为你奉献爱。两座格莱美奖提名，全球数位串流量突破10亿次，累积4年创作能量，回归乐坛力作，最新专辑《奉献爱》。请听环球国民甜心卡莉蕾 Now That I Found You。 Now that I found you.

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那夜色瞬间的感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那月色纯真的感动，那无忧的真空，那月色纯真的感动。 黄义儒再加上了佳佳的新版本《私奔到月球》。 Yo, 老子世界 ，Here we go now，R.E.D. 瑞德 ，Outlander 港飞人啊 ，Let's go go，Let's go。 终于要合作了。Yeah.谈了那么久，谈了那么久，哎嘿，自己都觉得傻眼。点了一支轮子镂空无心寂寞的烟，你放不下的我选择安静，喧闹的过去留给他人后续，小的甜蜜的闲情绵延不绝，就保守秘密未完的热烈。 久一点，异乡人再加上了 R.E.D. 瑞德的合作，其实异乡人有很多的作品 翻唱， 对翻唱或者是他为了业配所创作的歌曲，我觉得都非常好听。有机会呢，你可以上 YouTube 搜寻异乡人，听听他的作品，听听他讲笑话。之前呢，其实就放过梁文音的这一首 Superwoman。因为我真的是他翻唱了三首当中我就是最喜欢这首、偏偏我觉得他们主打他就排序排在最后、他永远不会浮出这个水面，所以我要一直把他拉出来。 想要找你明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 I'm Superwoman 来自于梁文音的版本，最后一种翻唱呢，问你上那个电影叫做《大娱乐家》，休杰克曼那一个，里面的歌曲呢，他们都重新有找了很多的歌手来演绎这首作品《Come Alive》。这个版本来自于每一次我要念他们团名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你的脸。 为什么 ？Years and years. Yes. 因为当初你拍了一个影片，然后就是你知道头发怎么动，你、Years and years 什么之类的，一个很神秘的连结。 啊，我以为是因为，哦对，因为那一场你没去听。 哦。 Years and years 真的很棒。 You cannot be afraid. come alive。劲爆金曲。大家好，我是 B 毕书尽。我的最新单曲 Butterfly 是在讲我们生活中常常会因为选择了什么而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因为这样的过程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情绪。毕竟人都是向往自由的，如果被这些情感给绑住，那就会像风筝一样，看起来很自由，但却是束缚着。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像蝴蝶一样，能破坏原本的框架，自由地飞向未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最新单曲 Butterfly。 好像变成了蝴蝶，飞翔不顾一切， 天天在家抱孙子，在前平花园看报纸， 学学手作画，以为生活添了字， 跟老板传授年轻的故事。 温水泳池饭店宅，总价777万起，买1至4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老公，云登景观饭店周年庆，6月平日两人同行，一人只要1799，一起去嘉义走走吧。 哇，老客户回娘家，再加码折300元，电话订房再送双人英式下午茶或海陆火锅套餐嘞。 云登景观饭店，0525990011。 我是珍珍于佩珍。 是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地不肯绝望，朝双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我依赖成瘾了的你，身在何方？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是倔强一呼一吸的不作无恙，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的像柳絮，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翅膀，让我停不了，飞不远，在过往游荡。不告而别的你，就算为了我着想，这么沉痛的呵护，我怎么能翱翔？穿着我最暖的忧伤中衣， 彼此 有意思，又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结束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来听阿拉丁的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喽， 拜拜。